很有意思，滚石唱片呢在发行青春音乐记事簿系列合集的时候，有一张专辑的名字呢也叫开心农场。那么我这个最开始看到这个名字的时候呢，我也以为是在追忆全民收菜的那个年代，但后来呢一看歌单发现这些歌名组合在一起呢，真的就像是一幅很温馨的田园景象。好吧，今天我们的经典唱片秀就来跟各位一起分享的是这张滚石唱片推出的合集《开心农场》。那如果说各位要建一个农场，您觉得哪些东西是必不可少的呢？欢迎各位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殷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一起来互动吧。 是谁 聆听一张经典的唱片， 在敲打我窗， 享受一个阳光的午间时刻？经典唱片秀。 在开心农场合集当中的第一首歌曲就是一棵树。什么树呢？橄榄树，来自齐豫的演唱。这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被无数人呢翻唱过。歌曲是由李泰祥作曲，歌词呢是由三毛包办，但其实呢第一版歌词和橄榄树没啥关系。当时呢三毛写的这个名字呢，这个可以说跟橄榄树差十万八千里，名字叫小毛驴儿。因为写歌的时候呢，他就想起来在西班牙自己流浪期间呢，看到有很多小毛驴在原野上奔跑，那感觉呢再配上那样的环境，就特别像童话一样，很有诗意。但是呢李泰祥看了歌词之后呢，觉得这个感觉很美，但是唱出来应该不会好听吧，要不你再改改，就让他去修改。后来呢改来改去改去改来，后来就改成了我们现在听到的橄榄树。因为呢三毛本身也喜欢橄榄树，而且她的丈夫荷西的故乡就在西班牙的南部，那里最有名的就是橄榄树。橄榄树来自齐豫，广宇说电影《欢颜》的主题曲，主演是胡慧中。很多人都知道呢，齐豫算是弟弟齐秦的引路人，在齐秦早年误入歧途的时候呢，送给他一把吉他，随后呢改变了他的整个人生。 但其实呢，齐秦家里除了姐姐之外呢，其他人对于他唱歌这件事呢都不看好。当初呢，他走了弯路，从管教所出来之后呢，家里人呢多少都一些失望嘛。当时呢，爸爸就把他关在家里，并且规定呢不许出门。没想到呢，就是这么一年多的不许出门的时间当中，齐秦除了吃饭睡觉就是练琴，技术水平呢突飞猛进，也为自己后来的音乐道路铺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继续来分享齐秦的代表歌曲《大约在冬季》。 轻轻的，我将离开你，请将眼角的泪拭去，漫漫长夜里，未来日子里，亲爱的你别为我哭泣。前方的路虽然太凄迷，请在笑容里为我祝福。虽然迎着风，虽然下着雨，我在风雨之中念着你。没有你的日子里，我会更加珍惜自己。没有我的岁月里，你要保重你自己。你问我何时归故里，我也轻声地问自己，不是在此时，不知在何时，我想大约会是在冬季。不是在此时，不知在何时，我想大约会是在冬季。轻轻的，我将离开你，请将眼角的泪拭去，漫漫长夜里，未来日子里，亲爱的你别为我哭泣。前方的路虽然太凄迷，请在笑容里为我祝福。虽然迎着风，虽然下着雨，我在风雨之中念着你。没有你的日子里，我会更加珍惜自己。没有我的岁月里，你要保重你自己。你问我何时归故里，我也轻声地问自己，不是在此时，不知在何时，我想大约会是在冬季。不是在此时，不知在何时，我想大约会是在冬季。 叮当说造农场啊，那肯定要有农作物，还喂点鸡鸭牛羊什么的，但是感觉最重要的还是要有 WiFi 空调。好吧，其实不管在哪里，这两样我都觉得是必不可少。3003也说听了这么多版本还是觉得齐豫的最好听。顺便一说，记得小时候我觉得最颠覆世界观的事儿，就是看完三毛流浪记之后，听说三毛和一个叫荷西的人谈恋爱了，搞岔了哈。那么在这张专辑当中的第三支作品呢，也是一首和树有关的歌曲，是由苏慧伦演唱的 Lemon Tree， 翻译过来呢就是柠檬树啊，是吧，这个农场不但有橄榄树还有柠檬树。这首歌呢最初是由德国的渔人花园乐队演唱的，那么当初呢这支乐队凭借这首歌呢一下红遍了欧洲，后来呢唱片公司拿下了改编权，经由许常德重新填词之后呢，才有了苏慧伦演唱的这个版本。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分享苏慧伦演唱的普通话版的 Lemon Tree。 其实呢除了这个版本，苏慧伦呢还唱过一个广东话版本的，不过呢那个版本的歌呢很遗憾没有被收录到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一张合集开心农场之中。 爱上你，多么希望像你自由来去。 原来星期天容易思念，反复看部电影，一遍一遍孤独地流着眼泪，回忆太美，爱多美丽，充满香气，只是在心里它总是酸溜溜的，我不懂我自己，越来越像蓝忘去，我一天一天 Lemon Tree 来自苏慧伦，北京文艺广播继续为各位直播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今天我们来分享滚石唱片的一张合集，叫做《开心农场》。欢迎各位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来互动，一起来说一说，如果说让您建一个农场，您觉得哪些东西是必不可少的呢？蔚蓝狮子说，原来这一首歌就是 Lemon Tree 啊，这么多年总是在广告或者说是视频中听到这首歌当做配乐，今天才知道歌名哈，柠檬树。广宇也是在问这是什么意思哈。接下来呢，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伍佰演唱的《真世界》啊。这首歌呢，收在伍佰1999年发行的专辑《白鸽》中。那么作为专辑中的一首歌曲呢，《真世界》这仨字儿，当时并没有给人留下很深的印象，因为听起来也挺普通吧哈，没有太这个吸引眼球。但是随后呢，伍佰以真世界为名办了一轮巡演，这轮巡演呢，在后来被歌迷称为伍佰最精彩的一个演唱会。因为从灯光到配景啊，每一个细节可以说都很讲究，有十足的美感。而且呢，这一次演唱会上，伍佰对于很多歌曲都进行了重新的编曲，给你一个不一样的感觉啊！你听过这样的歌，以前的记忆是这样的，哎，但是今天的感觉呢，给你不一样，让你这个票觉得没有白买。浪人情歌等等作品的改编呢，在当时可以说是特别经典，而且呢特别棒。那么现在呢，我们在网上搜到那些伍佰的这个现场视频，很多都是来自于这一次的巡演。一起来分享伍佰的歌《真世界》。 常爱 谁？ 聆听一张经典的唱片， 在敲打我窗， 享受一个阳光的午间时刻。经典唱片秀。 刚才呢，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真世界》，来自伍佰啊，非常燥的一首歌曲。那么在今天我们上半时段当中，来跟大家分享的最后一首歌曲是来自潘越云的《天天天蓝》，三个天一个蓝，嗯，感觉跟打牌似的啊。这首歌呢，收录在了1982年发行的同名专辑之中。歌曲的演唱者潘越云呢，和制作人李寿全曾经凭借这首歌拿下了不少的奖啊，所向披靡。但是呢，其实李寿全的奖项可以说是白捡的蹭的，因为最开始呢，这首歌是另外一位民歌手在自己的演出中演唱过。当时呢，还没有组建飞碟唱片的吴楚楚，哎，听了之后呢，觉得这歌非常好，立刻呢就谈拢了这个版权的问题。然后呢，准备制作给潘越云来让他来唱。可是呢，这个潘越云第一张专辑《再见别离》出版时呢，吴楚楚呢却以哎呀好歌太多了，要不这首就算了吧，以这样的理由为由呢，这个把这首歌留了下来，计划放在他的下一张专辑之中。怎么说呢，没有好坏和对错之分哈，可能当时有他们具体的一个考量吧。虽然说这样安排，但是呢，不影响这首歌出来之后呢，造成一个非常好的反响，好吧？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分享潘越云的这一首《天天天蓝》。 深一世浓

让我们换个姿势，听歌，说故事。 是谁？ 聆听一张经典的唱片， 在敲打我窗， 享受一个阳光的午间时刻。经典唱片秀。 11:33，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继续直播，陪伴各位，我是英超。今天我们来跟大家分享的是一张很经典的滚石唱片的合集，叫做《开心农场》。那么，欢迎各位呢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一起来互动聊天。孤城说，记得2005年的时候听过《Lemon Tree》这首歌曲，当时呢我还在上幼儿园，爸爸妈妈买的碟。后来呢上学了，会上网之后呢又听了英文原版，感觉两个版本各有各的好，原版呢很洒脱，中文版呢多了几分温柔和羞涩，但是呢都还挺喜欢的。那么在下半时段的节目一开始呢，我们来跟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曲是来自万芳演唱的《碧海晴天》。这首歌呢是由廖莹如作词，李宗盛谱曲，收在专辑《放心》中啊。同时呢也是1991年赖水清执导的电视剧《碧海晴天》的同名主题曲。专辑《放心》呢对于万芳的意义呢可以说是非常大的。那么在这之前呢他一直用本名林万芳推出作品，那正是在这张专辑开始呢他才正式使用新名字，也就是艺名叫万芳。同时呢这一首歌曲《碧海晴天》也奠定了他怎么说呢这样痴痴怨怨的这样的路线。好吧，一起来分享。易先生说，小时候特别喜欢住在双胞胎表哥家。什么叫双胞胎表哥？是哥哥是双胞胎吗？他说因为舅舅舅妈管得松，他们家呢有一个录音机，每天晚上都能听着歌入睡。我们家就不行了，虽然说也有录音机，而且磁带可能比他们家还多，但是我爸管太严，睡觉就是睡觉。所以说呢，我每一次去表哥家住都特别开心，而且呢每一次走之前都会带几张好听的磁带过去。这样的晚上跟这个小伙伴一起分享好音乐的日子确实很美好哈。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跟大家分享的这首歌呢，名字呢还和植物有关，叫做铿锵玫瑰。而且呢这首歌是由林忆莲演唱哈，收在这个99年发行的同名专辑铿锵玫瑰之中。很有意思，这个好多听众呢都在微博上留言，都提到了这首歌曲。可能舅舅说喜欢三弟的铿锵玫瑰，林忆莲呢没有太张扬的个性，她的身上有一种很纯粹的气质。 一个说话轻声细语的女人却可以在唱歌的时候爆发这么蓬勃的力量，再多的彷徨和挣扎也要坚定自己的选择。她是乐坛不折不扣的长跑冠军，随着年龄的增长日渐远离歌坛的一线，但是呢，只要她一开口都是经典，听到的是歌声，想到的是故事。那么这张同名专辑《铿锵玫瑰》呢，当时问世的时候，媒体呢把它称作制作时间最长的一张专辑，因为从筹备到正式推出一共经历了15个月。主要是因为这个期间呢，林忆莲也经历了很多人生大事，比如跟李宗盛结婚升级成为了母亲。那么专辑的同名主打歌《铿锵玫瑰》对于林忆莲来说呢，也是有非常别样的意义。首先呢，这首歌由她自己完成作曲，其次呢，这也是和李宗盛为数不多的在创作方面的一个合作。所以说呢，不仅仅是对林忆莲来说，对于李宗盛来说也是很有意义的，一起来分享吧。海洋313也说，不知道有没有我家忆莲的《铿锵玫瑰》这首歌，我唱的还是不错的。那现在正在给你。菲利克斯也说，如果说我没记错的话，电视剧《碧海青天》的另外一个主题曲应该是李宗盛的《凡人歌》吧？是的，你没有记错，李宗盛的《凡人歌》呢是片头曲，万芳的《碧海青天》呢是片尾曲。看来是真的看过这部剧的朋友哈。是而非，让那直觉完全。 铿锵玫瑰来自林忆莲。李宗盛呢曾经捧出过很多很优秀的女歌手，那么在众多女弟子中的梁静茹是他比较看重的，是吧？大家都知道哈。04年的时候呢，梁静茹发行了专辑《燕尾蝶下定爱的决心》，专辑中的主打歌《燕尾蝶》一直被滚石唱片公司的同事们当作梁静茹的专属歌曲。梁静茹呢因为美丽硕大花纹独特而成燕尾蝶，因为美丽硕大花纹独特成为这个焦点，也更是因为数量稀少显得就格外珍贵了哈。那么在同事眼中呢，梁静茹的形象和声音呢还是比较符合这个形象的设计哈，所以说呢在筹备这张专辑的时候呢，为她量身创作了这首歌《燕尾蝶》。 兴高采烈的火焰，华丽新生的冲动，寻找灿烂天地美梦。住在爱情的是谁，奋不顾身的扑火，就算轮回之位想你哭，你的动作都是我的神经珍惜的背诵，我心我背我的生活，为你放弃自由，要为你左右。你是火，你是风，你是指望的恶魔，破碎的新生的冲动，寻找爱情世界美梦。既然不是毛毛虫，就要壮烈的扑火，短暂青春要像烟火，此生此爱此刻挥霍，挥霍我的色彩在你的天空。你想你说 燕尾蝶，来自梁静茹的演绎。北京文艺广播继续为各位直播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今天我们的经典唱片秀来跟各位继续分享的是滚石唱片推出的合集，叫《开心农场》。欢迎各位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来互动。很多歌手呢都经历过这么一件尴尬事，就是说唱了一首品质很高的歌，可惜呢因为同一张专辑中的其他歌曲好像更受大家欢迎，那么这首品质很高的歌就被埋没了。比如说06年李圣杰的专辑《关于你的歌》当中就有这么一首歌，叫做《眼底星空》。这首歌呢是排在第一位的，也算是一首主打歌曲了，但是因为专辑的同名主打歌《关于你的歌》和排在最后的《你那么爱他》，是吧，相对来说呢会更受大家的关注，结果呢就导致这首歌有一些怎么说呢，不说消失吧，基本上也就被埋没了哈，就没什么印象了。接下来我们就来分享的是李圣杰的这首《眼底星空》，依然是收录在合集《开心农场》之中。 喜欢看我眼睛，你说是宇宙的缩影，只要没有分离，天气晴能看见星星。我努力爱你，从你调整自己。我是邻居还是伴侣，时间带来残忍结局，在爱情的隔壁住友情，界限太锐利，对不起就一刀切开所有亲密。眼底星空流星开始坠落，每一滴眼泪说着你要好好走，转过身跌入黑洞，看着天长地久变两种漂泊，男人流泪比流血加倍心痛。眼底星空流星跌入手中，我紧紧握着抬头向上天祈求，愿你先找到温柔，有人包扎伤口也挡住寂寞，谢谢你陪我陪爱听雨追风。 加勒比海苔啊，名字很逗，但是他的留言呢却很深情。他说用3年去维系感情，用3秒钟结束关系。这句歌词呢真的是扎心，但好像结束关系真的就是一瞬间的事儿，说出了口了可能就真的结束了。 能回去能温习，能把你抱紧，就算爱烧成灰烬，扬起别无语。眼底星空流星开始坠落，每一滴眼泪说着你要好好走，转过身跌入黑洞，这天长地久变两种漂泊，男人流泪比流血加倍心痛。眼底星空流星跌落手中， 眼底星空来自李圣杰。在之前的几周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介绍了很多关于青春音乐记事簿系列的这个专辑，几乎呢每一张里面都有周华健的歌，有的呢还不止一首。一路听下来，朋友可能会感慨，觉得今天终于啊没有华健的声音了哈。对于这事儿呢，我只能跟大家说，这个话说得太早了哈。那么今天我们的最后一首歌来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周华健的《风雨无阻》。不过呢，这也能够反映出周华健在滚石唱片的地位和影响。其实呢，不光是这个青春音乐记事簿，滚石唱片的大部分合集当中几乎都少不了周华健老师的作品。风雨无阻收录在1994年发行的同名专辑中，这也是他全盛时期的代表作。发行之后呢，在销量口碑都取得了双成功，尤其是这一首风雨无阻，用现在的话就是冠军单曲啊，后来也成为了周华健的代表作，每一次演唱会都必定会唱。可乐妞也说喜欢大约在冬季，但如果能听到周华健的风雨无阻就更完美了。好吧，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就来送上这首风雨无阻。我是英超，感谢大家今天的陪伴收听，稍后为各位送上的是小说联播，在今晚10点咱们的说电影为大家带来的是影片关于足球的胜利大逃亡。这部影片呢是由史泰龙、贝利、迈克尔·凯恩主演的剧情片，欢迎各位10点钟来收听。明天同一时间依然是北京文艺广播，再会啦。 唯一的赌注，只留下一段岁月，让我无怨无悔，全心的付出。怕你忧伤，怕你哭，怕你孤单，怕你糊涂。红尘千山万里路，我可以朝朝暮暮给你一条往的路，你是我一生不停的脚步。